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有时候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觉了，一句非议也好，一件小事也好，可能我们会耿耿于怀半天，让外界控制了我们自己的心情和情绪。别人说的话做的事，可能他说过就忘了，但是我们自己还在自我折磨。很多人和事和你毫不相干， 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牵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谁又能 失去和存在忘你，谁都是凡人，不过小心翼翼。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曾想也恨，痛也伤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拥抱也紧，痛也伤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解脱，最后都把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连未来也没有我。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 盛产各种各样的公主，她们都有着相似的品质，美丽、善良、勇敢、坚定。而美女月兽当中贝儿的出现有着和以往不同的意义。首先，她和灰姑娘一样，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主，而是一个普通商人的女儿。灰姑娘命中注定等待王子来迎娶，进而把她从悲惨的原生家庭中拯救出来，而贝儿则是拯救了王子的人。他和衣柜夫人首次交谈的时候就说道，我不是什么公主。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荧幕上扮演贝儿的艾玛沃森曾经婉拒哈利王子的追求，而且用的是一个相当得体的理由。他说要成为公主不一定要嫁给王子。 Show me the girl. Look at her. What if she is the one? The one who break the spell. You can talk. Well, of course he can talk. Hello, pleased to meet you. The master's not as terrible as he appears. 美女月秀的故事最早是出版在18世纪的法国，如今呢，它被导演比尔康顿以更加浪漫和梦幻的形式呈现在大荧幕上，作为迄今为止投资预算最高的歌舞片。这部影片呢，为了打造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可谓是煞费苦心。单就贝尔和野兽共舞的时候穿的那件鹅黄色晚礼服，就耗费了180英尺的绸缎、3000英尺丝线、2160颗施华洛世奇水晶以及12000个工时。我敢打赌，肯定有不少女生在看影片的时候就对贝尔的黄裙子求之不得，恨不得也穿上它在金碧辉煌的舞会大厅里面旋转。整部影片就是笼罩在鲜艳饱和的色调当中，连人物的服装也多是散发着甜蜜气息的糖果色，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你，这是一个迷人的童话。 Hello? 世界。 有时候想大哭一场是因为心里面委屈，有时候想要疯癫一下呢，可能是因为情绪低落了，有时候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因为累了，难过的时候可能希望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当初怎么安慰别人呢就怎么安慰自己就好。 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 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 but when we first met, I got so nervous, I couldn't speak. In that very moment, I found the one and my life I found is missing piece. So as long as I live for love, you will have and hold you.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and from now to my very last breath, this day I'll cherish.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tonight. What we have is timeless. My love is endless. And with this ring I say to the world, you're my every reason. You're all that I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I mean every word. So as long as I live, I love you, we'll have and hold you.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and from now to my very last breath, this day I'll cherish. You look so beautiful. Falls in love, we'll let her go. And I won't go down the aisle. She looks so beautiful in white.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So as long as I live for love, we'll have it all. You look so beautiful. 此刻唯你相伴，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年纪轻轻的，不要总是把没意思这个词儿挂在嘴边，说什么岁月静好，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去努力才会有回报了，去争取我们想要的好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好了。以后的日子，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爱你的人，希望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世界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一点痛情，我对你是固执，做梦或他已情， 在世上是你始终不肯退后，遗忘我感激你心意。 情人比知己分开更易，怕我爱上你坏了事。 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 完了吧，然而你不在，情况未像幻想般变改，告别从前总是不易，原来假如只得我在，我竟未能觅寻下一位挚爱。 旧相识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如现实是场玩笑，一早清楚爱情，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 是我笨，大概必须先经错误才能会分清我心意，共行成长数不清的故事，我已爱上你坏了事。 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只没存在。 从前隐瞒感情，常常猜疑将来， 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你可以为去寻下一位。 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紧紧拥抱你到天明。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忽然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得可能都模糊了眼睛， 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不间断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黄小琥。 在大时代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能改变的还是照旧。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可以哼着自己的小曲儿，不停地奋进，不言放弃，永远向前，以最好的那个方式来对待自己。如果不能在每一天起舞，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你说呢？来听这一首《明天过后》。 相信着你问我明天过后会如何，冰天雪地我们怎么活着？我笑了，笑你太傻又太笨，但自己心中却决定了。我相信抱着你的手就温暖了。

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笑出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哦，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啊？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半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跪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Sure. couple on the corner would just get a room. Seems like everyone around me's on their honeymoon. I'd love to take a pin to a heart-shaped balloon.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to meet. Well, I don't know how I landed on this movie set. It's like a casting call for Romeo and Juliet. I never would have noticed if we'd never met. But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to meet. I miss you. Without you, I just don't fit in. I know we're through, but I'm wishing we could try it again. I hear love songs playing on the radio. People slow dancing everywhere I go. Well, I'm a good slow dancer, but you'd never know. 'Cause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but me. Yeah, they do. 时间慢慢划过，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一天也许有遗憾，也许有不甘，但相信这一切都已经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圆满起来。我是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我们相约下一期969城市放牧，不见不散。 But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but me. Everybody got somebody. Oh, everybody.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关于国歌法的法律案拟于今年6月初审。这意味着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将有一部分专门的法律，这将有助于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进一步捍卫国歌的尊严，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于国歌的情感。持续的楼市调控下，北京新房市场在2017年出现了开年四连阴。来自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市场网签量环比再降9.9%。 就是那种刚刚开始的拥有所带来的兴奋吧。其实有人会觉得恋爱最美好的就是开头的阶段，而激情过后就会互相发现对方的缺点。也许你宁愿把印象停留在最开始，而不是后来的生活琐碎，但是当你守住了坚持，发现了生活的细小美好，才会找到爱的真正意义。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都是你。 思念你。 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我望着天，在心中默默念，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黎明。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黎明。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又是一个黎明。这是我 心可保证。

却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我只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这副歌一直去就来，在你的爱情以外，我在哪里存在？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隐藏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一直去就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不再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一直去就来，在你的爱 待。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邓丽君，一个注定属于传奇的名字。三十多年前，她的浅吟低唱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让许多人为陌生世界所震撼。 我爱你有多深？ 邓丽君之梦的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在书中感叹，邓丽君这三个字拥有开启陌生人心灵的法力。 我的爱也真。 邓丽君逝世22周年，对于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来说，缅怀她是一种本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他们在追忆邓丽君，也在追忆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更为年轻的人来说，在他们色彩斑斓的成长环境中，邓丽君已是一个渐渐褪色的符号。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解答。在80年代是邓丽君事业的最高峰。1983年底，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演唱会，门票提前2个月发售，2天就卖完了。原本预定的4场，后来增加到了6场，门票仍然是销售一空，全部的观众超过10万人。继香港之后，演唱会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地区。曾经有一个说法，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这一点在1996年陈可辛导演的电影《甜蜜蜜》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今年年初，这部电影在大陆重映的时候，仍有不少的中年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电影院。里边有内地的黎明，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游走的张曼玉，香港的曾志伟，还有一个属于奋斗的故事。但我更加坚信地认为，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是邓丽君的歌声。有人说，如果少了邓丽君，两岸隔离的那几十年严酷的岁月将更加冷清。当初邓丽君以歌声能穿过海峡，抚慰了大陆青年，并留下了些许东西，牵连人们对当初时代的记忆。可见文化的力量便是如此了。 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邓丽君《甜蜜蜜》。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多数人虽然嘴上说着不相信，内心却已然期待着牵手就是一辈子的感情，不多不少的拥有，不早不晚的相遇，不繁不简的生活，不藏不显的心境，一房两人三餐四季，这变成了无数心灵在漂泊人心中最想实现的梦。经典969，我是亚威，也许他的爱不都挂在嘴边，却永远藏在生活的细节里。 天气，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悔意。虽然你是我的追逐，虽然你是我的追踪，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悔意。虽然你是我的追逐，虽然你是我的追踪，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悔意。虽然你是我的追逐，虽然你是我的追踪，虽然你是我的唯一。虽然你是我的追逐，虽然你是我的追踪，虽然你是我的唯一。